福利不间断。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品味，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阿令，光之海。14位，福音 SM， 相思湖畔。 我们走在相思湖畔。 13位，蔚蓝，一晃眼。 眼上眼放眼走到这一天。 12位，光良，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 Day by day, day by day。 11位，李健，城市之光。 当那无 10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9位，方炯斌，最笨的人是我。 都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 8位，张艺兴， Shape。 7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6位，杨丞琳，青春住了谁。5位，薛之谦，像风一样。 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 4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侥幸塌方。 3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2位，孙燕姿，我很愉快。本周冠军曲目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周日的早间10:03，欢迎大家来到每逢周六周日上午10:00到12:00跟大家如期见面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那今天呢，我们早间呢要跟大家首先分享的是两位榜上歌手，他们9年前推出的合集。这两位分别是孙燕姿和张惠妹，这张合集就叫做 To Her。那我们这个时段呢，先来听孙燕姿的部分，下个时段来听张惠妹。首先带给大家的是再熟悉不过孙燕姿的这首《遇见》。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想 孙燕姿遇见，易家扬作词，林逸峰作曲，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最早呢是收录在03年的《Moment》这张专辑当中。那林逸峰呢，凭借这首歌获得了第四届全球榜的年度最佳作曲奖，这首《遇见》呢也获得了年度金曲。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孙燕姿的绝对代表作，收录在她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我们来听《天黑黑》。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世界，然而横冲

03年的 Moment 专辑之后宣布要休整一年，04年带着 Stephanie 专辑重回歌坛，其中呢就收录了这首小韩作词林奕馨作曲的《我的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孙燕姿在刚出道时乘胜追击的音乐记录啊，这就是2000年她的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我要的幸福》。那这首歌呢是在流行歌曲当中极少用到的五拍和六拍这种复合的节奏型，这让孙燕姿在最初录音的时候几乎都要崩溃了。那李伟松告诉她说，不要数拍子，要跟着感觉唱，才有了这首极具难度又好听的《我要的幸福》。 爱情付出，为我这儿忙碌，为什么而辛苦，我仔细记录， 不愿再被动。 孙燕姿自己作曲的这首《任性》，最早是收录在01年风筝的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在09年这张《To Her》当中。这张专辑呢，其实是当时孙燕姿和张惠妹都已经离开了华纳唱片，所以呢，这是一张公司行为的专辑。虽然没有和歌手更紧密的企划，但能集合这些经典好歌，对于歌迷来说呢，也是非常值得去听的唱片。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收录在这张唱片当中叫做《他们的歌》，这是专辑里孙燕姿和张惠妹歌曲的串烧剪辑。在下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带来《To Her》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张惠妹的歌曲。 今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你好，我是小东，现在的时间呢是10:32。好，那我们在这个时段呢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2009年发表孙燕姿和张惠妹的合集 To Her。 上个时段呢我们听到了孙燕姿的部分，那这个时段呢我们重点来关注所收录的张惠妹的歌曲。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记得。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 张惠妹的这首《记得》收录在2001年的真实专辑当中。据说呢，当年华纳唱片高层听到了这首 demo 的时候呢，是想要将林俊杰签约在旗下，不过呢 JJ 最后还是签到了海蝶，直到2011年林俊杰离开海蝶才来到了华茂啊，华纳，对不起。这首《记得》呢是易家扬填词，03年呢林俊杰在《月行者》这张专辑当中呢收录了曲同词不同的另外一个版本，叫做《不懂》。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收录最喜爱的这个 To Her 的这个合集当中呢，最早同样呢也是收录在真实的专辑当中，来自于阿妹的这首《我恨我爱你》。 面带微笑离开你怀里，我听天由命，最后一张王牌在手里，越悬疑的几率，不能放纵爱你就放过自己， 这一切才能不怕黑。 是张惠妹2003年的专辑同名主打《勇敢》，也收录在今天分享的华纳唱片出品《To Her》这张合集当中。孙燕姿呢是从华纳出道，在这张合集里收录了是她初涉歌坛时闪光时刻，而张惠妹呢则是从风华转迁到华纳，她的风格变得成熟，是人生改变的记录。但不管怎么说，在这两个人都已经在2009年离开华纳的时候呢，推出这张合集是把两位最好的女歌手的歌曲呢汇集在一起做了一个总结归纳，也是给歌迷的一份特别的礼物。好，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张合集所收录，也是张惠妹在华纳推出的最后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我要快乐》。 又被爱上了一遍，无所谓，当作成长。走开的人，烟还点着，味道却淡了。我并不是天生爱寂寞，却比任何人都多。就算把世界给我，我还是一无所有。我要快乐， 稍事广告回来，在下一个整点过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来关注一位既会创作而且也唱得很好的女创作人蔡健雅，和她给自己以及给其他的歌手创作的歌曲。稍事广告回来，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再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

第四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 第三位，陈奕迅，之外。 在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二位，孙燕姿，我很愉快。本周冠军曲目，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03:20，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在这个时段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新加坡的创作才女蔡健雅。今年年初呢，她终于从乐不思蜀的烘焙生活当中抽离出来，推出了再度签约环球唱片之后的首张 EP， 叫做《割爱》。在这张 EP 当中呢，她重释了两首之前呢写给他人的歌。好，首先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呢是《贪图》。 情感怎么都孤独，平行了五线谱，无论怎么都孤独，毫无交叉碰触，世界怎么都孤独，狂欢前要倒数，既然怎么都孤独，相爱为何贪图， 你是否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以后又想重来，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没有理由分开。如果能重来，回忆当作尘埃，心不曾被伤害， 词曲黄小琥2011年的专辑《如果能重来》当中的这首《重来》，2018年的时候，蔡健雅本人呢拿回来翻唱，收录在 EP《割爱》当中。作为颇为高产的女性创作人，蔡健雅为他人创作了近百首的作品。2011年呢，还是这个那英同门的她呢，担任了其魁为9年专辑《那又怎样》的制作人。这首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的《长镜头》是典型的那时情歌，情绪呢是含而不露，并且是循序渐进，延绵中又带着痛楚。而这一次的合作呢，蔡健雅成为了那英眼中的魔鬼制作人，因为蔡健雅要求很高，一度呢那英甚至怀疑自己的演唱能力。好，我们来听听这首《长镜头》。 看得见彩虹，我们却都看不见风。 只爱看风筝被操弄，满足好奇的瞳孔，突然间轰隆，倒也是仁慈的一种，不忍心看风筝被摆弄，语气总那么有些痛。当时还不懂，突然的重逢，倒也是仁慈的一种，总算能换个纬度相通，我感激缘分这系统。路长尽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只有两蓝海和沙丘，到那天碰头，你轻巧回避我荒谬难救伤口，故事结构就不必追求。我们却都看不见风，满横是爱结束的帮凶，我们当时还不懂，突然的重逢，倒也是仁慈的一种，总算能换个纬度相通，我感激缘分这系统。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只有两峰蓝海和沙丘，到那天碰头，你轻巧回避我荒谬难救伤口，故事结构就不必追究，长尽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追究。 自由就留给 变成流浪，人的一生最漫长是为爱独自疯狂，借根烟吸一吸，别再想。你没说话是仁慈的做法， 刚刚这首借根烟虽然是齐秦这两年的作品，但是蔓延着他全盛时期情歌的深情与孤独。这首歌依然是蔡健雅作曲，小韩作词，两个人虽然已经成为了黄金搭档因为这个蔡健雅呢在做众多的作品当中呢，其实你会发现作词都是小韩。蔡健雅喜欢和他合作的重要原因呢，也是他的词呢每一次都可以写到自己的心坎上。合作多年，两个人已经形成了默契，不用过多的这个沟通就可以了解对方到底要什么。下面来听小韩用这个左撇子这种生理现象来比喻在爱情中的力不从心，演唱者呢是苏慧伦。好，那我们看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还可以会听到这个梁静茹的向左转向右转。

本周冠军曲目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华语歌曲排行榜，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现在的时间呢是周日上午的11:38。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创作、梁静茹所带来的《向左转，向右转》。其实作为新加坡的歌手呢，这个孙燕姿和蔡健雅他们都相互欣赏。两个人还有一首经典的对唱歌，就是《原点》。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孙燕姿2006年《My Story, Your Song》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个蔡健雅为她所创作的《第六感》。 气味已好转，我相信简单，我相信柔软，相信直觉会有答案，我想真的应该不会太难，否则世界就不会有圆满，幸福的迟缓在谁的手上， 够体会这无助让我好 撞撞才找到终点，用多少伤痛的心爱才不离开身边，用多少谎言去掩饰彼此的不完美，要用多少个世纪让我看透一切，方向到处的追，没翅膀却好想飞、我努力顺风跟随、黑或白找不到个绝对，全都是灰，用多少天，用多少年的跌跌撞撞才找到终点，用多少伤痛的心爱才不离开身边，用多少谎言去掩饰彼此的不完美，要用多少个世纪让我看透一切，世纪让我看透一切。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陈奕迅2009年专辑《上五楼的快活》当中的一首《多少》，由蔡健雅词曲。蔡健雅很喜欢陈奕迅的声音，曾主动为他创作了一首达尔文，陈奕迅收到后呢也觉得很喜欢，但是一直和专辑的风格不是很搭，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录唱。而这首多少呢，弥补了那次没有合作的遗憾。蔡健雅的创作呢，没有太多的流行情歌的套路，他的作品呢很随意，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又带一点点小资情怀，这也是早期大家把他归为小众歌手的原因。好，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是蔡健雅的词曲，周笔畅2011年发表的这首叫做《带你去兜风》。 越着急，红灯越不绿的星期一，高跟鞋踩进了缝隙，走不出电梯，以为今天就没带伞，偏偏感觉好晕眩，为生活转圈圈，像生命没分 多时钟，不平衡的 进行策划的内容，不放慢的心就会做破感动。 这首歌叫做《只能想念你》，来自于萧敬腾2011年的专辑《狂想曲》。这首歌呢由蔡健雅词曲，身为女性创作人，蔡健雅更为细腻。她的歌呢之所以可以流行，第一是耐听，第二是走心。在创作这些作品时呢，她本人也会投入很多的情感。相比小韩的理性，那蔡健雅显得呢就更为感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以上就是我们全部的内容了。稍后北京乐广播将带来的是小航为你主持的节奏驾到，小东跟你相约在下周六上午的10点，我们华语榜节目当中再会喽。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阿令，光之海。 阳光晒过的海。 第14位，福音 SM， 相思湖畔。 我们走在相思湖畔。 第13位，蔚蓝，一晃眼。 一眼双眼放眼走动这夜景。 第12位，光良，9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 Day by day, day by day。 第11位，李健，城市之光。 当那乌云遮挡月光。 第10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第9位，方久斌，最笨的人是我。 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 第8位，张艺兴，是第7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6位，杨丞琳，青春住了谁。 是因为我存在。 第5位，薛之谦，像风一样。 像风一样。